の隙間、心配だ。わざを、じじる。 干货会过期，潮货会发霉，只有湿货历久弥新，温润你心。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周更新一期的 Anyway.FM， 我是 Leon， 我是 JJ 李。 哟，哎，那个李应该高一点。 我是 J 李，是这样吗？ 我们是一档在 iTunes Podcast、网易云音乐里、荔枝 FM， 哎，荔枝 FM。以及其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播出的设计、生活美学、数码科技相关的电台节目，欢迎关注。此外里，我台不定期更新的， 好了，不然这个都念不完了。 我台不定期更新的播客副厂牌whatever.fm 也一样欢迎大家关注里。除了音频节目，我台还在哔哩哔哩上上架了安妮威映画出品的视频拍手节目《盲人摸象》，你负责忙，我们负责拍视频摸给你看。然后当然还要提一下我们全新升级到的 Anyway 时报，随时访问 anyway.news， 有趣设计，当下科技进掌握。最后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微信群，同时获得一枚编号唯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以及 anyway.meetup 线下活动入场券一张与其他纪念品，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你设计的 X 轴播放器和催更功能，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体验跟播客催更体验。欢迎订阅，订阅详情请见官网左侧链接。我们的宗旨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 anyway.fm 里。听到这个今天的这个 opening 的这个 BGM 不要惊讶，没有串台， 没有串台， 还是我们。嗯， 我觉得大家一听到，哎，又是这种已经完全过时的，不是热点的热点的话题，也就只有我们台会经常会讨论吧。 这个就证明了我台并不是那种盲目追求热点的，这样的没有自己节操，没有自己道德，没有自己这个叫什么， 不要再编了，我们只是追不上而已。 新闻操守的这样的无良的媒体，对不对？但是呢面对一个如此现象级的产品，如此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类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媒体，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的。 那我今天就只能听你聊了。 哎，为什么？ 虽然我提前做好了准备，加了很多 Switch 好友，对吧？我也早早的买了那个澳版的那个游戏，对吧？但是所有广大的日均可能都有几十个，至少可能有十几二十个的那个 Switch 好友看到，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我每次玩的都是塞尔达。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嘛，对吧？在如此现象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为什么你还在坚持玩塞尔达呢？ 预知原因如何，请听音乐后分解。话当然从为什么我早上买了又不玩说起。 其实我知道一部分的原因，对不对？ 但因为你没有亲自感受我是感受很深的。很早的时候我们在 Anyway.news 上面也推过一篇文章嘛，好像大致我反正会在参考链接里面再贴一下啊。反正他就是讲这个动森这个系列是怎么成型， idea 怎么成型，到最后怎么制作出来的这个过程。最一开始的时候，创作人有一条非常坚持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他希望这个游戏是可以错开时空来玩的。可能比如说一家人里面爸爸工作比较忙，日本可能这也是个常态嘛，对吧？他可能只有晚上回家才能玩。然后他的儿子呢，可能是在他回来的时候已经睡着了，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游戏产生一些联系，比如说儿子在岛上留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晚上爸爸回来开岛，开的还是儿子那个岛，拿下儿子的那个道具可以继续去玩什么。 这里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对吧？就是 这一代的这个动物之森， 嗯， 叫这个 Animal Crossing New Horizon, Horizon、 嗯、 对吧？这个 Switch 版的这个动物之森，它的一个游戏机制是这样子的， 嗯， 无论你安装的是这个实体卡版还是数字版， 嗯， 它其实这个游戏呢，它是针对这个每一台硬件设备的， 对， 你的一个硬件设备呢，只能匹配一个岛， 对， 即便你的这个硬件设备上面绑定了多 个 账号， 对， 但是这些账号进的都是同一个岛。 对，可能每个人的游戏进度，比如说你自己的钱数这个账户是独立的， 嗯， 但是你经营的这个岛，岛上的建筑物啊，岛上的人，岛上的那些NPC, 嗯， 甚至包括岛上的那些资源，都是大家完全是一致的、嗯。 对，就相当于是一整个家族在共同开垦一个荒岛，然后看着它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的变化。 对对 啊， 我详细来说了啊， 啊， 当天。我买好了游戏、 哎、 但这个游戏下载起来毕竟澳版的嘛，也需要点时间、 嗯嗯、 那晚上我也没有玩到、 嗯、 然后我就放在那边让他去下载了嘛、 嗯、 第二天早上哎，下好了、 嗯、爸爸上班去了 我看到了两个梨、而且我都没有走完那个开机流程，因为我就去上班了、 嗯、 就我还没有选岛民那一步你知道吗， 嗯， 我就是看到两个人的对话，我觉得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然后自己其实捏了点脸，然后写了个名字，就到这样。但是事后发现这一切好像没用，就是你没有到建岛那一步的话，前面那一步 他都不算， 他都不算。 对，嗯。 然后当天回家下班之后，就发现哎，这个岛的名字我老婆取好了， 惊不惊讶？ 惊不惊喜？而且那天可能我老婆正好休息还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她第一天的进度还不慢， 嗯。 所有的那个开机的体验就没有了。 嗯 嗯，这一点老实说我其实我想吐槽的、 嗯、 就他之后的所有的流程都是这样。当然我也理解他这个，因为他的理念摆在这边的。 嗯嗯， 所以说你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让每个人在每一个阶段是错失一些体验的。 嗯， 我只错失体验，就比如说我们岛上造了一个新来了一个什么人，然后你跟他造了一个什么建筑物，对吧、 嗯、 但如果你有一两天没有登录这个游戏，或者说你的另一半游戏进度比较快，或者他那个点的比较多的时候、 嗯、 你就会发现你跟这个 NPC 之间所有的交互都是错失的。 其实我觉得啊、嗯嗯、首先我觉得这个任天堂 啊 针对动森这一代的这样的一个游戏机制， 嗯， 我是非常的认同的， 嗯， 或者说我是感同身受的。我举一个我自身的例子，我现在在北京工作通常情况下呢一周回上海一次，然后这一次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对不对、 嗯、 我在那边关了基本上快一个月了，哎，好不容易现在朝阳区从这个高危地区转为这个二级警报还是什么了 我不知道、嗯、 啊，所以可以正常出入了。那趁此机会回到上海，中间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回到家之后发现哇，虽然这个家还是我的家，对不对但是总是会让你产生一些这个陌生感的， 嗯，了解、 啊、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你在游戏当中的这个感受呢，上岛之后的这个感受呢，其实 在真实世界 是很相似的。 你在真实当生活当中很感同身受，是吧、 啊？而且还有一个机制，我想我觉得也可能就说这边我想跟大家强调的， 嗯， 说一下，我觉得为什么动森那么有意思， 嗯， 就是它游戏里面的时间是跟我们物理世界时间是完全一对一的。对吧， 所以就你在夏天冬天春天进去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另外一方面的话，它跟我的现实时间是对应的嘛、 嗯、 对吧、 嗯、 那打个比方说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嗯、 我拿起这个 Switch 我想玩一会儿的时候、 嗯、 开机进去发现岛里面、 嗯、 岛上面也是中午、 嗯、 对吧，然后、 嗯、 大太阳底下，然后我的那些岛民小动物们他们各自在这个忙或者什么、 嗯、 感觉很自然。 嗯，你说的这点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让我体验不好的点。 嗯， 当然这不能怪游戏啊。 嗯， 就是游戏机白天是在我老婆手里的。 嗯， 然后 啊、哦，你每次登录游戏都是晚上了，对吧？ 我每天抓到的鹅，晚上只有鹅子。然后我老婆打开了那个她的背包，都什么东西？哎，太高级了！ 而且商店都关门了， 对 吧？我只能说对吧，哎，我引用我国的一位先贤的一句话，对吧，啊 ,too young, 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 对不对、 嗯、其实是、 哎、你的情况、 嗯、 你的情况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对吧，我要 再买一台啊，对吧， 对对对，哎，我要小弟我要用我的切身体验，对吧，给你上一课。 嗯但关键就是因为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其实都不是重度的游戏的爱好者。 那我 就比如说现在 我 老婆已经不玩了，我就好几天没有进动森了。 嗯， 那个、如果那个时候我买了两台 Switch， 现在就两台吃灰的机器了。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游戏机或者说这种数码设备放在家里面，从来没有多这种概念的。 可能每个人的老婆不一样，我老婆是特别讨厌家里东西比较多的，比如说餐巾纸这种东西她可能会囤，但其他的那些不是批量的那种东西她很讨厌家里有。因为我跟你说，我老婆的习惯就是她衷心的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有跟她完全匹配的一个保护套来保护它，包住它，并且还有另外一个保护套来保护这个保护它的保护套，而且最好这些保护套都是以非常整齐的方形长方形能够叠整齐的东西摆放在家里，这是他理想状态的世界。所以 受到这个斯拉夫文化的这个熏陶比较重是吧。 哎呦，说回来，反正就是这导致了我进这个动森这个游戏。 那我知道的嘛，对不对，你对吧，你平时上班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张江南的这样的一套装备，对不 对 你有一个大包的嘛， 对， 跟我一样买一个 Switch Lite，平时就扔包里嘛，你老婆也不知道啊。 反正这个游戏的热度也过去了。 其实没有过去，我觉得， 应该说是非核心游戏人群的热度它已经过去了。比如说我老婆 啊，那个无所谓，那个无所谓，对不对？我想指它为什么没过去，它还是个现象。我觉得，当然，这次这一代的这个动物之声能够成此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级的这种状态，其实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对不对？ 啊，对。 如果没有这次的这个这个我们叫花冠病毒，对不对？没有这次疫情的话，我相信它虽然还会大卖， 但不会到现在这个样子。 哎，但是不会变成说，哎 ，Switch 一机难求，加价加到3000，可能都不一定有人愿意买给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任天堂表示这个他们现在产能不足，只能优先供应日本国内。这种情况真的是另外一边，我们一直在说因为疫情的关系，除了我国之外的全球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低迷时期，对不对？多大的反差是吧。 确实确实。本期 Anyway 的 FM 为你推荐播客 LifePod 生活派，这是一档关注都市职场人职业与生活的叙事类播客节目，由俊雅主持。 你好，我是俊雅。我们的生活就像一辆高速运行的列车，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可以抓紧的那只安全扶手。有人成为了工作狂，也有人成为了斜杠青年，有人创了业，也有人去环游世界。相比大都为了生存而工作的上一代，我们这代人在工作里倾注了更加多样的诉求。对于工作的态度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也定义了我们是谁。在这档播客里，你会听到那些和你一样面对着工作与职场上各种具体问题的人。 毕业了之后嘛，我不是在那个 ABC News 里面，然后那是一份就特别无聊的工作，我的天啊。 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那么你如何优雅的老去呢？其实就要有钱嘛。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我自己能力够强就行了，就做呗，你不用想那么多。但你后来发现，如果你没有跟真正合适的人一起做，你往前推进一步，他会把你往回拽一个10步。 在我的印象当中，同事就应该和和气气的相处，没有想到我来公司没有几天我就被同事告了。 这些是他们的生活，但也可能就是你和我的生活。 现在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 APP 或者其他安卓播客客户端搜索 LifePod， 或直接搜索生活派订阅这档节目。也欢迎你在喜马拉雅、蜻蜓、荔枝、网易云音乐找到 LifePod。 LifePod 一档关于工作但又不止关于工作的节目。虽然我没有玩这个游戏玩的很长时间，对吧，但是 我觉得你作为就说你这种类型的这个玩家，应该也是形成这个现象级的这个动物之森的游戏群体里面一个比较典型的类型。 对，也算是吧。 其实从这个本质上面来说，我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动物之森的这个忠实玩家。因为在玩这一代动物之森之前，我甚至都没有正经的接触过它前代的任何一款游戏，包括 iOS 上面的那个。所以当时为什么我会入这个坑呢？ 啊，你也没很早，你比我早大概两三天吧。 我是预购，很早就买了，只是说我那家商家呢，他 一直没发货， 哎，他到货到的比较晚。 嗯 嗯， 我又在到货了之后呢，我先把我的那个游戏就是进贡给我老婆了 啊， 等于是就说。在这个我买的第一张卡带，在快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又买了第二张卡带，所以中间其实我隔了挺长时间我才进到。 非常幸运，我们两位夫人都不听我们节目。 为什么说我不是一个典型玩家，对吧？刚才解释过了，我其实之前的前几代游戏我其实都没玩过，我只看过我老婆玩过，他可能之前玩过 3DS 上面的动森，玩过这个 iOS 上面那个， 所以你老婆还算是一个。 哎，对，他挺喜欢任天堂的这种游戏的，但是他又不是那种比如说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故事线，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世界观，要让他按照这个故事线按照这个世界观一关一关去冲关的这种，他肯定是玩不下来的，反而是动森这种就是 更合适他， 哎，更合适他，对吧？你不想玩的时候就放置在那边，对吧？ 嗯， 是一个放置 play 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嗯， 这是一方面原因。另外一方面原因呢是在于说，我其实虽然动森之前没玩过，但是我是一个这种模拟经营类游戏的一个爱好者。像以前在我们其实聊过很多次嘛，我跟杰杰其实我们都是这个足球经理。 能把动森跟足球经理扯在一起，你也是比较厉害的 啊，都是模拟经营类嘛，对吧？ 嗯，可以可以。 但我其实我们刚才在聊的时候也讲到嘛，足球经理跟动物之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是完完全全没有所谓的这个故事主线的。 对， 正因为没有故事主线，所以他才能够保持这个就说 长久不衰的这种活力， 他的游戏的这个生命周期会非常非常长，因人而异，会非常非常长，对不对？那除了足球经理，我以前比如说我很喜欢玩这个，以前 PC 上有一款模拟经营类的游戏叫做皇帝， 是哪个公司出品的？雪乐山 好像是。 哦，那我知道，就是再早一代是之前还出过希腊埃及的， 对， 你这么说起来，那我也是这个，就其实就上两个月，我还专门下了那个埃及，那个法老那个跟他的资料片，在 Steam 上还有居然，不过他一定要美区账号才能买，我为了怀旧，为了补当年那个票，我还是买了一下。我当年玩到很后面的，那个60年的金字塔我都造完了。 那个游戏很好玩，为什么呢？因为他跟我另外就是也玩了比较长时间的那个文明系列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 嗯， 我觉得文明就是它还有一些这种战旗性质的，这样的一些文明跟帝国时代跟这种 RTS 比起来，它当然是很慢的游戏，对不 对？ 但是你在玩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不自觉的发动一些这个战争，会牵涉到一些跟武力有关的这种东西，这是不自觉的。这是可能就是说深植在这个人类这个基因里面深层的包含着这种侵略性的东西，会促使着你去往这种就是战争啊侵略啊上面的这种玩法去靠。但是玩皇帝的时候不会这样。 对对对，它跟战争有关的最多就是防御别人怎么打进来，对吧？ 对，你当然也可以养，也可以制造士兵啊什么。 但那个发动战争就是你制造了多少个军队，然后点发送，然后发送出去，对吧？然后 一方面游戏里面它会把这一段东西它会极大的淡化掉。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整个游戏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的重点绝对不会在那块地方。 也是。 所以你的所有的核心的这个焦点的地方呢，都会关注到跟经营有关系，跟经营有关的这一系列的这些环节上面去。稍微岔开了一点，对吧？讲到了这个叫做皇帝的这样一个游戏，那在此之后，对吧？那其他的一些经营类的游戏，比如说牧场物语，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也干了100多个小时的这个星露谷物语，对不对？这种所谓的开心农场系的这个游戏的话， 原来这个系叫开心农场系 啊。我不知道，这个是我瞎扯的，对吧？开心农场可能我们这个年纪的这个互联网用户应该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种菜，对吧？然后 偷菜， 它上面当然因为单机游戏不存在偷菜，种菜，对吧？然后这个 收菜， 收菜，养动物，对吧？挤牛奶，做奶酪，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这样的这种游戏机制，你在玩的时候你会不可自拔，就像我一样，我干了100多个小时，其实这100多个小时呢，没有多久，就物理世界里面。其实是连续着可能说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干出来的，但是 突然有一天， 嗯， 看着你游戏里面那个角色， 嗯， 左手搂着老婆，对吧？右手呢，摩挲着这个，就是现在农场已经建的颇具规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就会觉得啊，一阵空虚袭来，觉得哎，我在干什么？这里是哪里？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上班已经那么累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面再从事着这样的 一股强烈的闲者时间的感受袭来？ 哎，对对啊，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正当发生此时此景的这种心态的时候呢，哎， 嗯、 突然看到说任天堂说，哎，动物之森的这个新款马上就要发布了， 嗯， 然后又看了他们那个宣传片， 嗯， 这个很好啊，对不对？好像又不需要干。上面又有那么多，至少宣传片里面体现出来的一些场景、一些角色、一些在做的事情，又是 挺可爱、挺好玩的，是吧？ 又好像是我想要去尝试的一些事情， 嗯， 所以就把它入手了。然后入手了之后呢，哦， 超出你的想象， 超出我的预期，超出我的预期。为什么？因为我再给你举个例子，我在买《动物之森》的同时， 嗯， 我还下单了另外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它的游戏机制很有名， 嗯， 它最早的游戏机制来自于另外一款现象级的游戏，现在已经被这个微软收购的那个 Minecraft。 哦，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 嗯， 我买过 Minecraft， 嗯， 但是玩了五分钟不到我就退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进 Minecraft 的时候，我有一个心理预期，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干的游戏，这是一个完全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游戏，对不对？它所有的元素，你们都告诉我，它所有元素都是方块组成的，我只要在里面搭积木就好嘛。但是进了游戏之后，突然发现，哇靠，边上怎么都是丧尸，被丧尸追了五分钟之后，我退出了。 你跟我感受差不多，我那一代应该不是追丧尸，但是我跟你的感受确实很像，就是我也以为进去就是个编辑器， 啊、对， 我以为是个编辑器。 虽然他们后来告诉我说，其实是有一个完全编辑器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玩法在那边。 哎，我跟你心路历程非常的像， 但是我已经失去兴趣了。而且我再说一下 ，Minecraft 它其实有一些就这个硬件上面的限制吧，或者是游戏本身的限制，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怎么说？ 比如说你建造的时候， 嗯， 它的这个焦点不是在画面正中间的。 哦，我知道，就是整个建造的体验其实不好。 对，所以我就放弃了，然后我就选择了另外一款，跟它这个机制有一部分重合，但是又有另外一部分更令我感兴趣的一款游戏， 什么 叫做《勇者斗恶龙：小小建造师》 啊。 我在 PS4 上是买了它一代， 嗯， 然后因为当时这个一代的话，汉化官方的汉化只在 PS4 的版本有， 嗯， 是索尼特别去做的，所以我当时是在这个 PlayStation 上玩的，然后就觉得很有趣。它在 Minecraft 基础上面，它加了一些，因为你知道是勇者斗恶龙的这个世界观里面的， 嗯， 所以它基于勇者斗恶龙的世界观，它又加了一些所谓的这个主线剧情在里面， 哦， 挺好玩。但是呢，一代有一些这个硬伤，比如说他造的房子是不带屋顶的，不能带屋顶。我再说回来，对吧？我下单的第二个游戏就是这个小小建造家的二代。 嗯， 我本来想说动物之森这个买回来之后开始玩， 嗯， 然后等到这个小小建造家到手了，那可能我就转换到平稳的过渡到那个游戏去玩了，因为相对来说我挺喜欢这种就是盖房子。或者说创造，或者说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板， 嗯， 固定的样式告诉你说该造成什么样子的这种环境，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的，但是至今根本就没有碰那个游戏。 嗯，到现在没开过啊？ 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我要做的事情在这代动物之森里面全都能做到。 好吧， 当你的岛屿完成了这个三星的评价， KK 来你岛上开完演唱会之后，你的这个 Leafon 上面就会多一个 APP，你就能够开启这个编辑器的这个模式， 嗯， 你能改造你的岛屿了， 嗯，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玩另外一个游戏？ 好吧， 所以动物之森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不断的给我惊喜的游戏， 嗯， 但是呢， 嗯， 这个惊喜呢又是恰到好处的， 嗯， 让我觉得在惊喜之余我又是完全能够消化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嗯， 所以能够一直玩下去。前段时间我刚回北京的时候在隔离期嘛，对吧， 嗯， 其实这个两周的时间里面我大部分时间我都是躺在床上， 嗯， 除了接一些需求打一些电话开一些会议之外，我可能有很多时间我都是耗在这个岛上面的。 然后耗在这个岛上那边之后呢，也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在干活，都在干他岛上的那些活，没有，就是搬了把椅子，然后坐在广场上看看这个周围的小动物在干什么，就这种退休的老干部的这种生活，哎，就觉得很惬意。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离开不了这个物理的这个公寓的，离开不了我那个十几平的这个小屋子，但是仿佛这个我还是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到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里面去，对吧？在此我非常感谢任天堂， 好煽情啊。 哎，这个可能是我对这一代动森的一些看法，以及说当时为什么会去玩这个游戏的这样一个契机。 嗯嗯，好吧。 另外要说一下，我真的觉得 Switch Lite， 如果你像我一样，像我在北京的这个租住的这个生活一样，你的这个居住环境里面没有一台大屏的设备，没有一个电视机，那我非常建议你，对吧？你应该考虑你的第一台 Switch 是一台 Switch Lite， 它的这个操作的体验，然后握持的体验，都是长时间使用的体验，都是大大的要好于原先的那个 Switch 的。 虽然我觉得这款游戏我应该还没玩回本，我本 不着急不着急， 我本人没有玩回本，但是整个体验我觉得，包括它周边的一些体验，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比如说理论上来说，事实上我进这个游戏更多的时间可能是花在点像素 啊， 但光那个点像素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些， 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自定义的这个编辑器 啊 不太好， 功能有点弱是吧？ 就不是弱不弱吧，我觉得就是这个使用的这个体验上面做的不太好，它造成了就是说其实它能做到的这些功能呢，我觉得已经基本满足的需要了， 嗯， 但是就是因为一些小小的 交互设计上的问题， 对，还会让你整个创作的过程这个难度会成倍的增加， 无意的增加是吧？ 对，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多少人是会经常使用它这个自定义编辑器的，那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它自定义编辑器呢，它是分了两个版本，刚进游戏之后 只有普通编辑器， 对，你能打开的是一个基础编辑器， 嗯， 那个基础编辑器的话就是能点一个32×32的， 我尺寸我倒不知道，是32×32是吧？ 对，32×32的这样的一个矩形范围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画布， 嗯， 然后对应的话它能帮你把你点好的这个图案转换到比如说平面，或者转换到无袖的 T 恤上面， 而且是正反它都会印上那个图案， 对对对，它是镜像的， 对， 正反是完全一致的图案，你是不能调整的， 嗯， 这是基础编辑器对不 对， 然后当你那个编辑器进阶的编辑器是什么时候开启的我已经忘记了， 应该挺前面，因为我都开启了， 是开了服装店之后， 不是服装店，很早，不是服装店，因为服装店是我老婆开的，我都没有参与，但是在服装店之前我就已经能编辑那个高级编辑器了。 哦，我想起来 是什么， 是去离端机上面用那个礼数购买的。 哦， 你攒够了礼数去购买了那个进阶的编辑器之后呢， 嗯， 它会开启更多的功能， 嗯， 它能对应更多的这个服饰的品类， 嗯， 它能更帮你就是画这个帽子， 嗯， 能帮你画大衣，能帮你画长袖 T 恤，能够帮你画卫衣， 衣服我记得好多种，有6种还是12种呢， 其实也不多，其实也不多，但是还是有限制，为什么呢？你看到它所有的编辑器里面，它只有上装没有下装，这就造成了， 但是你像李阳画的那个套装里面只能用一个长裙来冒充上装加下装的效果， 这是一方面原因啊，这就造成了，对吧？我台近期推出的一个这个服饰的快消品牌 Aniqlo 对吧，我们 Aniqlo 出品的这个服饰里面呢就没有办法包含夏装， 嗯，对， 这个是我觉得它因为游戏机制关系可能啊，因为我看到外面消息说这个任天堂官方是宣称说这一代的动物之森的游戏内容的更新是会持续2到3年的， 就它会一波一波慢慢的多出来。 对对对，可能之后这个夏装是会有随着这个更新会， 这个功能对他们来说也不难嘛，对吧？ 对对对，嗯，我们再回到编辑器本身，编辑器里面它能做的事情呢，就几种，一个是画笔工具去点像素，对不对？ 嗯， 它能提供三档画笔大小， 嗯， 但是通常来说我只用最小档，因为上面的那两档的话，你是很难去控制这个像素点的这个位置的， 嗯，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使用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嗯， 哎，另外除了画笔工具之外，最常用的是什么呢？一个填充工具。填充工具分两个，一个就是普通的填充工具，另外一个是整个画布的填充工具、 嗯、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其实也是画笔工具、 嗯、 但是在画笔工具提供你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色板里面呢，有一个是透明色，你能利用透明色去做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 透视效果， 对对对，特殊的这个形式， 嗯 啊，然后这个是整个编辑器里面常用的东西，还有的话可能还包含了一个镜像的工具， 嗯， 当你去需要去点一些就是说对称的形状的东西的时候、 嗯、 镜像工具可能会有点用 的、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 嗯， 它只能左右镜像 啊。我用下来我最想吐槽的是那个工具，就是那个圆形工具、 嗯、哦，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些都是垃圾它的形状工具完全不能用、 嗯、 或者说它的形状工具只能在起手的时候用一下，为什么啊？我下面要介绍一下， 因为它不能移动，对吧？ 对，它不能移动， 它不能局部移动， 它不能局部，它有一个叫移动工具，但是它那个移动工具呢，就像杰杰刚才说的，它是移动整个画布， 嗯， 所以说当你在画布上点的内容比较多了的时候，那个移动工具就等于是废了。 我觉得也没有办法，因为如果想要引入更高级的移动功能，它就必须得引入层的概念，这个编辑器的复杂度就大大的提升了。 不，我可以不要层，对不对？你给我一个框选 啊，你要框选是吧？也行， 你给我一个框选就够了， 嗯。 通常来说网页上面有很多那种点像素化的这种小编辑器嘛，对吧、 嗯、 一般来说框选也是一个标配的这样的功能、 嗯、 因为没有这个的话，其实有些时候你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说，就是开头跟过程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想法上面的变化， 嗯， 这时候如果要调整的话，一个框选工具就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一些， 嗯嗯， 但是哎，就是因为一个这种所谓的局部调整的功能的缺失，对吧？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在点这个我们 anyway.fm 的那个缩减版的这个 logo 的时候， 嗯， 就发生了一件事情。 什么？ 就是你知道，动森的这个编辑器呢，它的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一个机制， 并非所见即所得。 对，它的渲染出来的这个效果不是点对点的，它会去帮你去做一些渲染之后的调整。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是说当时那个形状其实我已经点好了，比较完整了， 嗯， 但是突然发现说，哎，位置偏了。然后呢，因为整个画布上面除了这个主体的形状之外，还画了别的东西，我就没有办法用它那个整体的位移的工具去做调整、 嗯、然后就很尴尬， 然后想了半天，思想斗争做了半天， 最后 实在没办法，擦掉，对吧？擦掉怎么办呢？都是泪。对吧？然后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其实在用它的编辑器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天真的想法，我想说我为了能够更加高效的去使用它这个编辑，因为我知道它本身的功能很差嘛，所以哎，能不能使用一些外部的，通过一些外部的帮助、 啊、 当时找了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当时在 iPad 上面，我的 iPad Pro 上面买了一个点像素的工具， 嗯， 那工具挺贵的，当时是看 Twitter 上面这个 David Lanham他转发了一条，看还好像挺有意思的，当时我就买了。买完之后呢，发现说，哎，当时我还没有就是开那个进阶编辑器， 嗯、 还是那个基础32×32的嘛、 嗯， 我就想说我一样嘛，我在 iPad 上面我先建个32×32的画布，我先在这上面先画一遍，然后原样的腾到那上面去不就好了嘛，对吧？后来就发现了一件事情，是说，哎，他那边的像素点不是 点对点的， 对，不是点对点的，对吧？失败，这个流程就没有用了。好，之后呢，哎，我不死心，我又在网上搜、 嗯、 我网上突然搜到说，哎，其实国外有一家网站，它提供了一个动森的这个第三方的编辑器，编辑完之后呢，你还可以通过，如果你是任天堂的这个 online 的这个账号的拥有者的话，你可以通过任天堂 online 的一个服务去把它的画好的这个图案通过一个二维码的方式导入到你的账号里面去， 然后发现它那个不是给这一代用的， 哎，对，他那个其实是给 3DS 上面那个、 嗯、 那个 New Leaf 的 那一代的动森、嗯、针对那个编辑器去做的，但是是可以导入这一代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它不是32:32的， 它是32:32的、哦、但是呢可能说 New Leaf 里面的这个、 啊、衣服的模板是不对应的是吧、 哎、画布的这个就是对应到你衣服上面这个衣片上面的对应的这个渲染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嗯、 我在第三方编辑器画好的东西放到现在的这个动森里面去之后，图案会被拉得很大，然后呢也不会在我当时就说对应的位置上面，对吧？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它当时针对的可能是 3DS 上面那个版本、 嗯、 所以呢它导入进来之后它只能导到那个基础版的编辑器里面， 嗯， 进阶编辑器对应的那些服饰那些款式都是、 嗯、 就是没有办法就说生效的。 不过老实说，虽然吐槽了这么久对吧， 啊， 但其实我还挺觉得这个过程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 哎有意思， 最关键一点就是你前面说的， 嗯， 它这个过程是从那个像素化到最后渲染的过程带了一个极大的滤镜，可以说算是某种 Photoshop 里面某种滤镜嘛， 就有些不确定性在那边， 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嗯、 你有点捉摸不透， 嗯， 但这种捉摸不透也给你带来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嗯， 就这种又找回了以前那种点石头成石的时候你会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来欺骗自己视觉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有这么点味道在里面、 哎、有这么点味道、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介绍了那么多，废话了那么多，其实就像姐姐说的、 嗯、 对吧，其实我是乐在其中的， 对、嗯、 啊，所以说回来对吧、 嗯 哎、欢迎大家访问我们 Anycolo 的这个网站，然后同时呢因为我们两个人其实可能因为工作的关系、 嗯、 因为这个懒惰的关系、 嗯、 所以没有办法保证这个里面的这些服饰是一直以一个非常非常平稳的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更新迭代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嗯嗯、对，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不妨给我们投稿对吧，我们会把你们的创作的作品放到我们的网站上面，然后同时会这个署上大家的、这个、 都不用署名嘛，因为本来自带的那个截图上面就有你自己的名字啊， 不 你自己的信息吗？ 还是要署名，还是要署名、嗯、对吧、啊、 本期 Anyway 的 FM 为你推荐播客 LifePod 生活派，这是一档关注都市职场人职业与生活的叙事类播客节目，由俊雅主持。 你好，我是俊雅。我们的生活就像一辆高速运行的列车，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可以抓紧的那只安全扶手。有人成为了工作狂，也有人成为了斜杠青年，有人创了业，也有人去环游世界。相比大都为了生存而工作的上一代，我们这代人在工作里倾注了更加多样的诉求。对于工作的态度和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人生，也定义了我们是谁。在这档播客里，你会听到那些和你一样面对着工作与职场上各种具体问题的人。 毕业了之后嘛，我不是在那个 ABC News 里面，然后那是一份就特别无聊的工作，我的天啊， 做好了孤独终老的准备。那么你如何优雅的老去呢？其实就要有钱嘛。 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我自己能力够强就行了，就做呗，你不用想那么多。但你后来发现，如果你没有跟真正合适的人一起做，你往前推进一步，他会把你往回拽个十步。 在我的印象当中，同事就应该和和气气的相处，没有想到我来公司没有几天我就被同事告了。 这些是他们的生活，但也可能就是你和我的生活。 现在你可以在苹果播客、小宇宙 APP 或者其他安卓播客客户端搜索 LifePod 或直接搜索生活派订阅这档节目，也欢迎你在喜马拉雅、蜻蜓、荔枝、网易云音乐找到 LifePod。 LifePod 一档关于工作但又不止关于工作的节目。哎，其实说到这个网站，其实这也是 哎也挺有意思的、 动森给我带来的快乐源泉之一。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个过程啊，就是最早的时候 Leon 打算把这个东西发布成一个 Figma 的一个文件， 对， 就是把所有的贴图给贴进去， 嗯， 就完事儿了， 嗯， 比较方便嘛，就利用本来就 我就分享一个 Figma 链接就好了， 对 吧？ 实时更新、嗯、大家还能讨论， 对， 挺好的呀、 嗯、 对吧。然后后来我手贱， 有人就作了对吧。 我手贱，我去看了一下 Figma API 的文档， 嗯， 我发现好像这个文档写的比 Sketch 的那边的东西要写的清晰一点，我能看懂。然后我能玩一玩，然后玩了一下发现之后，哎， Figma 取回来那个东西 说难听点就是我不需要文档， 嗯， 那个JSON文件过来我基本上能看懂什么东西， 嗯， 脱开文档， 嗯， 我只看那个JSON文件的结构大概能猜到搞清楚里面有什么东西， 嗯， 凭着这一个JSON文件我就可以， 嗯， 我就可以 就什么标签对应的是什么内容，其实分非常清楚，对吧？ 对，是的。 所以然后之后这个不靠谱的产品经理就登场，对吧？产品经理开始提需求。 你听我说，是这样的，就是我很快就打了一个 demo 出来， 嗯， 当时我记得我跟李阳提了这个，也没跟他提这个想法，我就给他看这个 demo， 大概也就花了我半天摸鱼的时间吧， 嗯， 我就把它给做出来了， 嗯， 这个第一个 demo 其实跟最后版本也挺像的，就挺简单的， 嗯， 就是给网站会给 Figma 这个文档发送一个请求，然后他会取回来一个这个文件里面所有的内容，我会提取里面所有那个内容里面的那个图层组， 嗯， 然后图层组这个名字就作为这个套装的名字， 嗯， 然后这个图层组里面所有的图片就会列在这个东西下面， 嗯， 然后网站做了一个布局就完事了，对吧， 嗯， 好处是说不需要自己去弄图床啊什么的，我在 Figma 那边把文件编辑好，然后图层组编辑好，那边网站就可以实时更新了， 嗯， 不需要做任何部署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 说白了它就是一个，你可以理解它是一个 WordPress， 嗯， 只不过后台是在 Figma 上面的。 是的。 然后李阳一看，哎，这么简单，半天就搞完了，他就提需求来他说我要加评论功能，然后二话不说他在那个 Figma 文档里面下面评论已经贴好了，如果你现在去打开我们那个 Figma 那个后台的那个原文件，你还能看到被我隐藏掉的李阳的那个评论文件在下面啊。 我当时是说我要买家秀， Figma 的 API 它现在不支持写操作， 嗯， 所以说你这个评论，李阳说的这个评论只能是博客主的评论，不能那个游客的评论是上不上去的， 嗯， 而且事实上虽然我人懒啊，没有在这个深挖下去，但我后来已经想过了一套完整的把它作为那个 CMS 的方案， 嗯， 我觉得其实很多关系是可以对应的， 是的， 比如说我把一个图层给隐藏掉了， 嗯， 那这个就是草稿文章，对不对， 嗯， 如果是第一张图片我就把它作为文章的头图，对不对， 嗯， 比如说一些副文本的，我可以直接用 Markdown， 嗯， 这也没有问题，对吧， 嗯， Figma 的 API 这套系统带给我的， 其实还也是惊喜，对， 也是惊喜，对，嗯，后来也有朋友在 Twitter 上面 at 我了嘛，就是其实国外是有人把它直接作为他的个人的 portfolio 的一个后台来这么去套用去使用的， 嗯， 我觉得还是非常 feasible 的，当然前提是你的网络条件比较好，因为实际上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那个 好像是在 AWS 上面的吧， 对对对， 国内访问不是那么通畅的话，你有没有特别特殊的工具的话，那可能就是访问还是有点困难的。嗯， 我想再岔开一下，既然说到我们 AnyCloud 这个网站，对吧， 嗯， 就前段时间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我们在发布我们 AnyCloud 那天， 嗯， 然后呢有国内的一个科技媒体帮我们在新浪微博上转发了一下， 嗯， 对吧，然后我就好奇，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媒体转发， 遭到了吐槽是吧， 那条帖子，然后就下面看到很多国内的这个主流的互联网用户都在吐槽我们， 嗯， 他说 怎么这么山寨啊， 哎，这个不是优衣库吗， 嗯， 他们明目张胆的山寨优衣库什么什么，对不对，开始我也是会有一些这个心里面会有一些不爽，但后来呢杰杰这边他也给了我一些这个 安慰 对吧，建议，然后我自己呢也渐渐的想通了，我觉得说这是一件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 嗯， 从几个方面来说，对吧， 嗯， 首先 anyway.fm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平台， 嗯， 不知道他的人实在太正常了、 嗯， 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这次 COSO 的这个行为艺术其实做的挺到位的，对不对，anyway.fm， 所以我们的服务就叫做，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动物之森 Animal Crossing 的，我们的这个服务就叫 Animal Crossing， 对不对，然后针对的这个快消品那自然就不是 Uniqlo 就是 Aniqlo， 对不对，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 你是感觉到 我本身是很开心的， 嗯， 但是回过头来发现说，哎，其实真的很正常，对吧，不知道这些内幕不知道这些梗的这个朋友看到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山寨， 对，说到这里其实看你要眉飞色舞的说他酷色的那些名字的时候，就我想的挺搞笑，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最大快感是两件，一个是 Figma API，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你那个插画的那个纹理上的圈圈点点，你知道吗，这就是一个文科生跟一个理科生 啊， 快感完全不一样， 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这样看待的， 嗯， 我是很不理解的， 什么叫很不理解， 我不理解是说都已经2020年了， 嗯， 对不对，然后一个非常现代的这个浏览器的内核， 嗯， 竟然对这个一个矢量的 pattern 能够不支持到这种程度，就是我不理解的。 事实上我觉得不是不支持啊，是两家浏览器都想的太多了。 对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这个背景吧。这点其实我至今好像没有跟很多人说过这个事情，我也没跟正儿八经的前端工程师聊过这个事情，只是我跟李阳两个人在研究过程中的推测，但是事实上这也确实花了我们非常长的时间。 对对对，这也是由于我自己的这个就是 执念， 对，执念，或者说就是偶然发生的一些偶发状况， 嗯， 然后造成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我们官网会存在这个问题，我自己的个人网站上面会存在这个问题， 对， 是什么呢？就是 如果你现在能打开 Aniclo 的网站， 对对对， 你会发现就是在顶上那个插画，李阳画的那个插画里面，所有的阴影部位的那个阴影并不是一个纯色。 啊，我是模仿了以前这个 漫画里面用的那种， 对，漫画里面的那种最简单的网点纸的这个效果。 嗯、对，李阳实现的方法呢，因为他是在 AI 里面画的嘛， 嗯， 其实是用了一个矢量的一个 pattern， 对, 对 吧？对对对， 然后让它填充到所有的这些阴影部位里面、 嗯。 那在导出的时候呢，其实导出成 SVG 的格式 ，SVG 是这样的，就是它跟 AI 的、原理是一样的， 嗯， 就是你可以规定。这个 pattern 这个矢量 pattern 的样式、 嗯、 长宽是多少，然后里面是什么样的矢量、 嗯、 什么图形、 嗯、 什么样的东西、 嗯、 然后你再规定一下应用这个 pattern 的这个区域是哪些路径、 嗯、 它在这些路径的区域里面均匀的填上这个矢量的这个纹理，从实验方法上来说非常非常简单的非常符合直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但事实上在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极大的问题、 嗯、 首先第一点就是如果李阳把这个图我不用 SVG 直接用 JPEG 或者 PNG 来存的时候、 嗯、 众多的浏览器其实在渲染这种秘密的网眼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摩尔纹、 嗯、 这个摩尔纹第一不可控，哪怕你的 viewport 差大概一像素两像素它的摩尔纹的那个尺寸就不一样、 嗯、 所以李阳一大早就很正儿八经的关照我说千万绝对确定不能用那个 JPEG 或者 PNG 对吧、嗯、 对， 那作为十八流的前端，那我觉得他有这种坚持也是对的、我也想试试看 USBG、 嗯、 那 USBG 经我的测试它其实会产生一些兼容性的问题， 是的， 嗯，它在不同浏览器的那个 呈现的结果是 不一样， 差别很大的， 对、 嗯、 我觉得这点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内容说起来有点无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的、 嗯、 因为真的这里面我花了特别长的时间是吧我当时想的第一种处理方法， 嗯， 就是我想的非常的暴力， 嗯， 我不用 pattern， 嗯， 我就把这些 pattern 给每一个点在真实的那个画布上的绝对位置全部都找到嘛， 嗯， 然后在真实的那个 SVG 里面一个一个全部点出来， 嗯， 但实际上发现因为你要的点非常的多， 嗯， 这个导致文件非常的大， 嗯， 啊这一路走不通，头盖，然后还是走继续用 SVG 定义的那种小尺寸的那种纹理的样式去走的时候。发生一个我跟李阳完全始料未及的这个事情，就是它在 Safari 跟 Chrome 下面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Chrome 非常的强悍， 嗯， 也不能叫强悍，因为我觉得这其实体现的是两个浏览器团队他们针对这种东西的完全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操作方法，对不对、 嗯、 ？Chrome 这边是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保留这些网点。 是的， 我个人觉得 Chrome 是。所有我们测试下来环境下来效果最好的、 嗯、 因为它几乎不产生摩尔纹、 嗯、 小尺寸的话最小就变成一像素一像素一像素一像素这种间隔的这种网点、 嗯、 对吧，大的话那就是尽量符合原汁原味那种显示， Chrome 是最完美的效果，但是在 Safari 这边它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东西，就是尺寸比较大的情况下它也是原汁原味一个一个去填充的、 嗯、 但当它缩小到一定体积，我觉得它有一个判断的，就当这个纹理里面那些小的那些像素它可能已经不满足某个阈值范围的情况下，它就会把这个 pattern 渲染成一个、 嗯、它会把这个区域变成一个纯色， 变成一个纯色，但这个纯色的透明度或者它的浓度或者说取决于你这个 pattern 里面的那些东西的多少。 最早的时候、 嗯、 其实 Aniclo 那张图是设置了两种网点的这个密度的， 嗯, 嗯，我因为了偷懒嘛，我当时跟李阳看了一下之后我决定就只弄成一种网点、 嗯、 但是事实上我们最后选择的方法就还是这种嘛，就是在 Safari 跟 Chrome 上面它是有细微差别的， 是的， 所以当你用手机版的 Safari 或者那个 Mac 版的 Safari 不同分辨率去看那个图的时候其实效果是完全不一样 的，是的。然后这里可能还要再岔开的说一下对吧、 嗯、 我们就是通过这一次的这个实践然后发现说在 iOS 上面、 嗯、 不管是这个 Safari 也好还是 Chrome 也好还是其他浏览器也好、 嗯嗯 他们俩都是一样的。 嗯，但这也是正常的嘛。L 四上面他就是、嗯、就是纯那个嘛。 对对对， 嗯，他就是纯，哎，不说了。我觉得这个内容其实应该放在那个我们的 SVG 跟那个里面，对不对？ 嗯，没关系啊，讲到那一期的时候， 嗯、 对吧？再来个 hyperlink， 对吧？要跳到这一期来。 不过我觉得最近我还真的跟 SVG 杠上了，你知道吗？我们官网改版的时候加那个新主题的时候的那个图标的处理，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 SVG 的坑。 嗯， 我觉得 SVG 真的是不能叫坑吧，而是说有很多学问。 嗯，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老实说，解决这些问题之后，我的内心的愉悦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嗯，这个留到我们下期再说吧。 嗯， 还是说回动森吧。啊，接下来的时间我想致敬，也不能叫致敬了，敬佩还是叫什么、 哎、怎么说， 像反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我们那个本台会员群的某个分群，动森分群的奇葩网友们。 对，哎，我们那个群里面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比我们强。 不用基本上 啊， 首先这个群其实建立的初衷非常 单纯， 就是卖大白菜的是吧？ 大头菜、 啊、大头菜，对不起对不起， 大头菜交易讨论群，对吧？ 嗯嗯嗯， 大头菜大护士。但其实啊，对吧？哎，这个群真的就是从只有我们两个人到现在有90多个人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突然发现说，哎，你看，哎，好奇怪， 嗯， 突然就因为这样一个游戏，对吧？ 嗯， 因为我台其实有至今为止有2个这个微信的会员群， 嗯， 2个微信会员群里面的朋友 基本上是第一次站到了一起， 除了线下活动时候，对吧？ 对。 突然之间有了联系的纽带，对吧？ 大头菜 很有意思。然后不瞒大家说， 嗯， 我们自己的会员群我平时是 mute 的。 这么惊人的事实我也是刚知道。好惨。所以前面那个谁说什么当妈还是当爹那个话题，我觉得说的挺对的。我操 啊，什么 他不是有人说那个哪个 我没看到，我一会儿去看一下。我平时是 mute 的，但是呢，我会就是虽然我 mute， 但是我是把它置顶的。 你不要解释，我一定要说那个刚刚那句话。那句话是说，我忘了是哪个主播说了，他说那个所有那个双人的播客里面，负责剪辑的那个人更像妈，不负责剪辑的那个人更像爹。 那我也做过30多期妈呀， 哪有30多期？ 有的，有的，有的。不要岔开话题，对吧？我们继续说动森的事情。 好的， 我们接下去这个环节呢，就跟你聊一聊，对吧？ 嗯、 跟现在耳机旁的这些朋友，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我们聊一聊， 嗯， 我们那个大头菜交易大护士里面的其他朋友们的、嗯、他们的一些有趣的事情或者有趣点。 我觉得最搞笑是那个叶玫瑰啊、 哎 哎，你记得吧？就是刚火的头一个礼拜， 嗯， 他可清高了，不玩不玩不玩，绝对不玩。现在每天谁话最多，就是他话最多。 他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一种这个类型的游戏玩家。 哦，哪种？ 他能把所有的游戏玩成屎尿屁游戏。到时候我们会贴出一些 截图， 对对，他的游戏截图分享给大家。 你跟大家说一下吧。 首先呢，我觉得为什么我钦佩他，因为大家都知道动物之森现在是一个现象级游戏。 嗯，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吧？ YouTube 上面，我们国内的哔哩哔哩上面， 嗯， 你就在首页上， 嗯， 你什么都不做，你在首页上都能看到大把的跟动物之森有关的这个直播也好啊、 嗯、 然后视频也好啊、 嗯、 这些内容，对吧、 嗯、 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是教你怎么在动物之森里面干什么什么。不是说这些内容不好，对吧、 嗯、 有些我也看过很多， 嗯， 我也受益匪浅，对吧、 嗯、 但是呢我会觉得说，因为人是从众的， 嗯， 这些内容多了之后呢，你不可避免的就会发生说，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我就应该这么玩动森， 嗯， 对吧？我就应该把我的小岛 弄成什么样， 装修成一个摩登的大都市， 嗯， 对吧？哎，我们的叶玫瑰不是这样子的，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醉心于花卉杂交，他的花卉杂交工程， 嗯， 我是一直看在眼里的， 你去过泰岛很多次吗？ 没有去过很多次，他会分享嘛，对吧？ 嗯、 但我也去过，对不对？嗯、然后呢，还有对吧？我们的夜玫瑰，他对他岛上的这些岛民小动物们，就是有一种变态的爱，什么意思呢？就他给他所有的岛上的岛民再分享一个这个游戏内的知识，对吧？ 嗯， 我也不知识背景， 嗯， 就是你岛上的这些岛民呢是随机的， 嗯， 当然你可以通过 Amiibo， 嗯， 去召唤一些特定的这个岛民到你岛上，然后邀请他入住，这个也是可以，但是大部分情况下面来到你岛上定居的小动物是随机的， 嗯， 它是怎么来的呢？有几种机制， 嗯， 一种是你去花2000块钱买一张机票去游戏内的荒岛。在荒岛上偶遇的小动物邀请他到你的岛上来， 嗯， 这是一种。另外一种是当你的岛进程到了一定阶段之后，你可以在你的岛上建露营地， 嗯， 然后你的露营地建成之后呢，那会也是随机的，会有别的小动物来到你的岛上露营， 嗯， 然后你可以去邀请那些来到你岛上露营的小动物， 嗯， 加入你。这两种其实都是纯粹的随机的。还有第三种是说，当你去购买了一块新的地皮， 嗯， 但是你长时间不去邀请，不通过上面两种形式去邀请小动物的话，那会随机匹配一个小动物给你。还有比如说你去你朋友的岛上， 嗯， 你朋友岛上正好有一个小动物要搬家， 嗯，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邀请它，这种不是随机的，是有特定目的的，对吧？ 嗯， 那基本上邀请小动物是有这样的一些机制， 嗯， 这样的一些途径， 嗯， 那总体来说这些途径造成了说每个人岛上的小动物，只要你不是非常非常刻意，不是非常非常刻意的话，每个人岛上小动物其实都是千姿百态的。 嗯， 因为洞森它其实有300多个小动物， 有300多种， 嗯， 这么厉害。 嗯，有一期这个集合的节目里面不是介绍过吗？ 嗯， 其实洞森的文本量是很大的嘛。 啊，对， 它300多个小动物，每一个小动物都有自己的口癖，就口头禅，对吧？ 嗯、 最后就是它每说一句话，最后结尾呢会带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句口头禅。 嗯， 那我们的夜玫瑰。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丧尽天良的做了什么事？因为小动物可以去，就是说通过游戏内的种种行为给他送东西啊，对吧？送温暖，社区送温暖，送到一定程度之后，你跟他的这个好感度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是可以去修改他的口癖的。他把他岛上的那些小动物的口癖都改了，然后究竟改成什么样呢？对吧？我们发截图给你看。 反正就是很屎尿屁嘛。嗯， 丧尽天良。但是我喜欢。除了这个夜玫瑰之外，对吧，我们还想重点介绍另外一位朋友。 老实说，我很抱歉。他其实盛情邀请我了。我们说的是这一位吗？ 是的是的。 他其实盛情邀请我了。但那天我从崇美岛开了5个小时车回来。100公里都不到的地方，我开了5个小时车回来。然后小朋友终于睡过去了，我人都废了，我昨天什么都不想玩。所以我都没有开机。但他其实是盛情邀请我去他的岛上，其实他很早就说了，他很早就跟我提过说邀请我来我去他的岛上，但要等他折腾完。那昨天他终于折腾完了，他邀请我去，我没有去，非常的遗憾。到了今天，我通过 Leon 的那个他的 Switch 上的一些录屏，参观了那位朋友的岛之后，才知道他为什么要邀请我，太干了这个岛。 那位朋友呢，他说他总共现在游戏时长是400个小时， 太恐怖了。 大家可以算一下动森发售至今是多久嘛，对不对？ 嗯， 嗯， 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比上班的时间应该还长。 那没有的吧？ 怎么没有？ 400个小时除以，如果除以8是几个工作日啊？好像 你自己算一算嘛，对不对？ 如果只算工作日的话还真有。 嗯，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吧，他现在岛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还以为你要介绍为这个朋友呢。 朋友一会儿介绍，对吧。这个岛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种宁静致远的日本的小镇的这样的完完全全的这样的一个复刻， 嗯， 或者说就是再造了一个这样的小镇， 嗯， 整个岛上的种种的这些景点，种种的这些建筑， 嗯， 种种的这些装饰，无一不会让我在就是它的岛上驻足流连的时候，想起这个一年前还能够自由前往日本自由行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啊，了解了解。 所以也很感动。 哎，现在日本不能自由行了吗？ 签证都那个什么了。 那你已经有签证了呀。 他也不给你去了呀现在。 哦， 现在 去都不能去。不是说 不能去、 不是说隔离什么，就 不 能去、 不能去、 那其他国家都也不能去吗？还是 我不知道，反正中国不能去、好像前段时间是说又延长了一个月嘛。 哦，了解，你继续吧。 所以会让我就是很感动他的这个毅力。 嗯， 因为我知道要做到这样的 一件事情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 嗯， 对吧？刚才有提到说动物之森虽然是一款非常棒的游戏，但是它的一些内建的这种编辑器其实还是有这样那样的小问题的，能够在这种限制下面做成这个样子，无愧是玩了400个小时的。 其实那个群里面玩过超过400小时，我觉得完全不止他一个。 那当然对吧、 嗯、 除了这位朋友之外，其实之前可能已经有2周了吧、 嗯、 2周之前我还去过另外一个朋友的岛上、 嗯、 他那个岛呢也在这个建设中还没有完成、 嗯嗯、 但他跟我说他整个岛的规划是基于这个日本2条城。 哦， 他想1:1的复刻这个2条城的这个状态，我也是很佩服。 哎，我们去复刻一个旧区了吧？ 我想过，我曾经是这样想过，我想，哎，以这个杨浦区的这个地形，对吧？去规划我的岛， 嗯， 因为正好我是那个有2个出海口的那个岛 啊、 哦。然后这个东北方那边呢是有河流之中是有一个小岛的，所以我想复刻一个这个复兴岛。在现在这个场合说，可能很多朋友也不了解，对吧？ 嗯、对， 你感兴趣的话，你打开这个百度地图、谷歌地图，你把这个上海市的市区比例尺放大一点，然后看一下杨浦区的这边的这个地形，对吧？ 嗯、 杨浦区边上是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地形的，它边上靠近这个杨浦区的这个黄浦江这一段呢，这里有一个上海唯一的。在黄浦江内的一个小岛叫做复兴岛。 哦，其实我这个都不知道。哎， 说起复兴岛，我觉得也挺有来头的。复兴岛上现在有一座公园叫复兴岛公园。 嗯哼， 在复兴岛公园里面呢有一个别墅叫做白庐，它是常凯申先生的别墅。 这么高级。 哎，它是常凯申先生的别墅。然后整个复兴岛公园呢，这个樱花季的时候是很漂亮的，它里面是开满樱花的。 哦，我居然没有去过。哎， 嗯，然后整个复兴岛呢，可能是因为它所在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它之前承载的这个功能的关系， 嗯， 上了岛之后你会产生这样一个幻觉，仿佛时间倒流了20年。 哦，那个地方怎么上去？它有桥上去吗？ 有桥，有2个桥。 哦，这么大。 对，其实也还好。上去之后呢，你会发现时光倒流20年，你会产生那边的一些建筑，那边的一些装饰，那边的一些摆设，会让你产生说，哎，你突然到了上海90年代， 嗯， 初中期的是那种感受， 嗯， 然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复兴岛是一个这个网红拍照，然后 cosplay 都去那边的一个非常火的这样的一个地标， 嗯， 哎，又说差了，对不对？我们再来说说我们的群里面的这些朋友，对吧？啊，我觉得除此之外，对吧？刚才我们提到说，我们这个群的最大的一个功能在于这个大头菜的交易。自从有了这个群之后，因为这个群我没有 mute。 我 对吧，每天 又到爹又到娘啊，真的是。 我最近每天早上不是被我8:45的闹钟闹醒了，7点多钟的时候已经有人在群里面在问今天大头菜的行情怎么样。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不妨尝试我台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详情请见官网 anyway.fm/member。 同时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都能在官网上找到，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 上留言，也能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来信，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欢迎关注。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组安妮威时报，订阅地址请见官网 anyway.news。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欢迎大家通过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网易云音乐、荔枝 FM 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并订阅我们。2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